我是探长。 哇，花生当饭食，听完沙太极，这一百是你们的。Rag 先是大家的。其实呢都是再来 过。不是有这一百大家吗？ 世谋宅女。 宅是一种生活态度。一个咁有生活态度嘅宅，就梗系听 Rag 先啦。我系小贝。 蓝天雪地，主持人 Wilson、DK、哈萨特、阿 Kit、Dixon、阿谦。 翻嚟蓝天雪地访问嘅第二个环节，今集嘅嘉宾系 Now TV 嘅名主持邱宇勤先生。 系啦， 咁样咁多年里面咧，你有冇啲咩趣事发生过咧？ 出去采访 趣事啊？着撞衫冇拉拉链嗰啲就唔讲啦，系啊，试过去到公司，我可能安排咗啲衫，去到咦发觉，扣唔埋楼嘅，原 来 攞错咗另外一个评述员嘅嗰件褛，一睇咦唔系我名嘅，咁死！但去到美国点算咧？点心呼吸你都一定要扣埋佢噶啦，系咪？即系试过，即系呢啲会系有啲少少嘅搞笑嘢，但系通常就因为比较做个准备多啲啦，咁所以就蝦碌嘅嘢就尽可能都会避免到嘅。比较真係搞笑啲嘅话呢，会有阵时见到应该话印象深刻啲囉，当时去采访全明星赛，见到 Dwight Howard， 因为之前做完喺中国嘅活动有见过佢，同佢成个 tour 一齐嗰十几日都系一齐嘅时候，咁佢都知咁啊，当时就去到见到大家打眼色，佢静即刻可以俾我靜坐埋側邊，要錄啲乜，要講啲乜，因為好多時明星唔係，因為球星佢有自己答嘢嘅方法，但佢可以好完全好直接地話俾喂，你想我講咩啊？我幫你講啦。我話你要講啲乜嘢嘅宣傳嘅嘢，我幫你講啦，叫人嚟睇啦咁樣這個啦，咁同埋另外一個係我覺得印象最深刻嘅，同阿斌有關嘅，咁就係、是、當時因為喺中國有個活動咁啱 NBA 嗰邊就揾我過去幫手做主持。當時有兩個退役球星嘅嘉賓，一個就係Chris Mullin， 一個就係Robert Horry。咁作為一個馬刺嘅球迷，對 Robert Horry 嘅印象梗係好深啦。當年我呢位好朋友即將大婚，咁我冇諗到嘅，我諗住就係、是、當時有啲手機未有咁發達㗎嘛，真係攞啲低質素嘅數碼相機，夾硬都唔係識得自拍㗎嘛，余偉，咁就特登去博下睇得唔得啦，叫佢哋錄啲 Dwight Howard 都有錄咗啲祝福嘅說話，簡單咁講，跟住就暗瓦底就喺係啦，阿斌嘅大日子俾佢去睇到，跟住哇！即係嗰個感覺係最印象深刻嘅，因為你話搞笑好多嘢咧，我哋太癲啊，要好短時間之內係完全係你集中精神去做。試過係本身因為全明星週末附近係我自己生日嘅時間，係啊，因為我同某位籃球巨星係同一日，咁唔好講呢啲知就知啦，所以係啦係啦，會飛嘅啦，所以試過係真係忙到係唔係話我想諗係有啲咩搞笑咧，係會諗唔起，因為試過係。去到忙到係翻到酒店同個導演，當時我哋係兩個人，真係導演兼埋 cameraman， 我兼埋寫稿兼埋所有記者嘅嘢，去當時出去翻到去酒店啦，先知喂今日你咪想唔想請你食㗎？我咩事啊？咪生日啊嘛你嚇、啊，我未試過唔記得嘅，唔記得咗我點啊？咁夜嗰時喺侯斯頓2006年嘅學生，咁點啊？叫 room service 啊，但係你喺侯斯顿有咩食啫？咪叫个哇江苏饼咁大嘅汉堡包，因为佢嘢食其实 你冇花 几多噶嘛，咁唔系话好似而家咁开心噶嘛，话但系叫个汉堡包咁食咗一半之后，我哋都两个已经瞓咗觉啦，攰到不得了，系啊，咁呢样咯，我谂系比较上特别啲嘅嘢咯，你话搞笑啲嘢，我谂有。 唔係太記得啦。 不過我覺得係即係，如果尤其是你中意做呢樣嘢，其實就算幾辛苦都係一個樂趣嚟。我覺得即係呢個係咁，即係同唔同人合作啊，或者每一次話講到碌實甩曬碌啊，咁呢啲其實都係開心。即係就算食食烤肉包你瞓著咗咧，你諗翻起你都係開心嘅事嚟嘅，都係 開心嘅。不過嗰支 hockey stick 我真係覺得到而家我嗰個印象難忘，係大家都會覺得哇，真係起碼個球星嘅 attention 都即刻抓俾佢抓咗埋去，好嘢喎、 啊，高招咯、 啊。個問題係你採訪。篮球点样揾支 hockey stick 出嚟？呢样先系高招。你话揾支高尔夫球棍都仲谂得过，点解佢攞到支 hockey 唔知？但系佢揾到啊！你又真系要佩服佢嘅呢样嘢。 咁啊，而家就喺 now 啦，做咗咦？即系都做咗几多年啦？有 做咗6年， 6年喎， 系啊。 咁其实喺 now 就系咪一过去，其实主力都系已经喺 NBA 噶啦，已经系。 唔係嘅，未係咯。當時嘅大家應該知道嘅時候，當時未嘅嚇，曾經有一季係兩邊都有添嚇，兩個喺香港嘅收費電視，包括我哋公司都有。 啊，係啊，我就係其實奇怪嗰陣時就兩台都有做，同埋做大多數都做唔同嘅即係場次嘅。 咁大家咪開心啲咯， 係啊，其實我 幾開心係咪？大家想點睇都得喎。 係啊，係啊，係啊。 係啊，咁所以嗰陣時係咯，咁因為我哋做真係做 做 NBA 都係近呢幾年開始嚇、比較固定性地去做啦，咁所以當時入咗嚟喺 Now TV 做過 NFL， 做過 NHL。做个 K1 K1 都做过， 系啊，专讲啲冷门啲嘅先。咁啊，你话羽毛球、排球啊、高尔夫球嗰啲都有做过，系啊。当时系咯 K1 呢个，我觉得话另一个，点解我会喺前排 UFC 都会过去睇？系啊，呢又系 K1 好睇。 你冇谂到嘅，因为以前喺加拿大睇嘅就系狂热啦、WWF 啦，但系翻嚟哇呢啲。真係 拳拳到 材實料嘅嘢嚟咯， 嗰啲唔係做戲啊嘛。 當然而家 UFC 係更真材實料添啦，開始發覺原來 K1 哇，哇又有唔同嘅角度去睇嘅，係 咧， 係啊，咁呢啲咯，有啲板球都有做㗎，都有去九龍木球會啊去做過啦。咁而家我哋其實幾好，我而家電視台都有好多呢啲好不同種類嘅。 呢、這個咁係香港做即係體育。即係你哋嗰行咧幾多特質嚟咁啊？譬如喺外國，即係個美國咁樣或者加拿大咁四大項目，可能你一個記者或者係即係好專注，可能你我當你啊，因為佢啲時間唔係重疊噶嘛，四行咁有啲咁你可能你上有半年可能跟呢個運動，下半年可能跟我哋你可能跟一兩個運動嘅啫，甚至乎可能你淨係跟跟死 NBA 咁樣嘅啫。但係喺香港就唔係我哋話齋，你幾乎。個電視台電視會播咩節目啊？其實你差唔多你都要參與或者識啲喎。 咪當時我初初過到去，主要因為係我外國翻嚟嚇，英文上面嘅溝通都係好多。譬如你真係去，譬如你講木球，你好難去當時用中文去同佢哋去好。即係可以叫好透徹咁嘅溝通，因為佢哋好多嘅 term 都係英文嚟嘅，咁、所以你變咗你可能就算甚至乎溝通，有啲係印度裔嘅朋友，好多南亞裔嘅朋友，佢哋都係你用英文溝通嘅，咁倒不如就係、是、你反正你外國翻嚟英文得，你咪過去同佢哋講咯，咁變咗嗰啲叫做係比較上唔係太多，即係唔算係最主流嘅足球嘅以外嘅。一啲我哋所稱為雜項嘅運動，就變咗我會多啲參與咯。直至到 NBA 有啦喺呢度嘅時候，咁我就可以慶幸跟住阿體育字典同埋籃球博士兩個揾啖飯食啦。 係 啊， 賣氣啊你！但係因為我諗你頭先嘅話，你真係九幾年嗰陣時都開始講 NBA， 即係只不過唔喺度啫。咁所以即係變咗你一 pick up NBA 就唔困難啦。兼且你自己本身其實你一路其實都係自己有睇開噶嘛。即係嗰陣時，就算係喺無線嘅時代，未必係專責講 NBA， 咁你自己都好留意。 無線嗰陣時都無線嗰陣時比較就做本地啦，本地籃球啦、工商杯啊嗰啲咁樣樣咯。NBA 當時都翻到嚟都未有嘅，嗰陣時無線都未有嘅，甚至啱啱過咗去 Now 之後，無線亦都同時間又有啦。所以我都話嗰季其實好開心嘅，啲香港啲球迷係啊，免費收費你中意點睇都有。 係啊，即係嗰陣時我覺得係多啲人留意 NBA 嘅，因為你一有免費，其實我自己本身都係去過其他地方咧，登 NBA 做嘢嗰啲時候咧，嗰啲地方如果一要收費咧，其實 NBA 就喺嗰個市場呢，其實嗰個 noise 係細好多嘅。 嗯。 佢一有免費平台呢，就變咗係多好多人留意㗎。所以咁但係呢個我覺得冇講係錢，究竟我唔知係咁樣，可能係收費電視台會俾多啲錢買嗰個廣播權，就可能免費好似無線咁，喂佢都唔係好即叫做佢未必好需要投資落去，佢不如留返第啲錢去投資第啲更加多人睇嘅運動啦咁樣。咁變咗我覺得喺我哋當中呢，成日都講喂，我哋成日講波呢，好多朋友可能未必睇到嗰場波㗎。 嗯。 咁變咗喂，我講你如果普通嘅觀眾你冇撈嘅，或者之前有或者 cable 好啦，咁你變咗係少咗一份感覺㗎。我講你冇睇過場波，或者冇我球星你見都未見過，或者你唔知佢平日打波點樣嘅咧，其實就對於嗰個項目成個發展都係差啲咯，我覺得係。 我覺得就免費收費電視，香港個環境上係睇下你專門唔專門嘅啫，因為免費電視需要顧及嘅嘢比較，即係需要涵蓋嗰個幅度比較大啲，咁所以自不然梗係即係話等於你有五個仔女同你得一個仔女，梗分散咗嘅。咁但係你去到收費電視，就係當時去決定要轉換呢個平台，就係話我睇到我喺一個體育頻道度做。可以有一啲好比較專門啲，真係集中做體育啦。係啊，咁所以呢樣係當時嗰個決定啦。咁當然你話本地嗰個感覺，始終由我哋阿博士開始嘅時候講緊呢十幾年裏面個變化比較大，由電視到而家互聯網，即嗰個變化，大家都話而家啲互聯網上面，你都已經可以隨時隨地，你都可以去睇到波嘅時候，你講緊嗰個環境係唔同嘅。咁而家我反而覺得其實個接觸層面係廣咗嘅，尤其是近喺呢近呢七八年裏面 ，NBA 去喺網絡方面嗰個推廣，比好多其他嘅運動早好多，係啊，咁所以呢一樣嘢係亦都令到佢哋而家今時今日能夠咁成功嘅嘢咯。咁我覺得其實覆蓋面大嘅，只不過就可能有好多匿埋咗喺度睇嘅，大家可能喺討論區先至會發現到佢哋出現嘅存在，先知原來係有咁多嘅。咁、當然除咗就話當啊，如果有詹士啊、Kobe 啊出嚟嘅時候，大家喺街度見到嗰啲啦。其實唔係啊，而家我覺得。NBA 籃球喺香港嘅覆蓋度都好大㗎，係咪？你而家行下街，咁見到阿飛人個 logo 㗎， 嗰啲 係啊，點都會喺度㗎喎。 嗰個商業嘅即係力量好大嘅，即係哇！我就係話，如果佢 NBA 可能推廣好啲，嗰啲牌子可能就更加發。我覺得係，我覺得係咁咯。但係而家即係我自己接觸嘅朋友就係咯，就覺得喂，而家想睇場波咧，要而家好在互聯網其實都有得 download。不過即係要睇 live 嘅，大多數我睇波其實就最中意睇 live 嘅。咁就算雖然時間係有啲禮計，因為以前無線咧禮拜六有一波噶嘛，咁啊變咗 呢個禮拜有一場波噶嘛 out 到。 係啊係啊係啊。 咁所以我就建議你咧，就最好咧就可以快啲去申請咧一啲可以特別睇到廣東話評述嘅服務咧。 哇！咁直入式啊！ 仲要有一個係你有個自選服務噶嘛，係啊，可以即係隨時隨地。 幾好，呢樣係可以方便啲啦，因為香港個生活其實講真，不論你咩行業都好，你不得不承認係太忙。點解要靠互聯網去睇？點解大家睇報紙都要去睇互聯網？而家我哋而家聽電台都要去用互聯網嘅，就係、是、你可以隨時隨地幾時都得，因為忙到根本上你都唔知道幾時可以插到針落去睇，你又好想睇，點咧？即始終都你一個人生活都有好多私人時間噶嘛，即係除咗你話瞓覺嘅時間之外啊，你如此當中你都可以好好咁享受㗎。係 啊係啊， 咁所以變咗好多嘅，你而家有個互聯網喺度，就俾你容易啲配合你自己想睇嘅時間嘅。 因為我都其實我都唔知，我賣廣告咧咁講噶啦。其實我好捧場撈噶啦，老實講。點解咧？因為我亦都好開心咧，即係哇！呢個我哋英超搬咗過去咧，你嗰個台做。因為咧，即係我喺成個即係叫技術層面咧，即係你哋係方便啲啊。我真係可以唔使追住睇，又或者你哋有個自選服務，我可以幾時睇翻都得。咁另外就係話 NBA 其實。有一樣嘢咧，佢自己推出咪有個叫 Lead Pass 嘅嘢嘅，係啦，我其實都有幫襯嘅，有買 Lead Pass 嘅。 咁應該係全天候你可以睇曬好多 games 㗎喎， 但係時間要有先得咯。 但係我想話點解我有呢 pass 我都會去睇即係 now 呢、一來就係有佢哋幾個大哥廣播好好聽啦，同埋有廣東話講呢係親切五十倍到啦，唔係好多啦，親切五十倍呀，即係我覺得嗰個感覺係好好囉，所以其實我就同埋你而家一個禮拜播成幾多場波你哋有 我哋一個禮拜而家最少都六場嘅，即係基本上除咗禮拜二頭可以，因為你知道博士都辛苦噶嘛，你見博士已經啲頭髮由長變短啦，因為佢剪咗啫，係啊，咁啊，但係係啊，真係慢慢開始，其實我哋個幅度開始，如果大家呢幾季都有睇，其實慢慢四場、五場、六場， 我覺得 希望俾到多啲咯，咁同埋另外 NBTV 又佢哋基本上梗局，每日都有。咁同埋而家係我講笑話，試過因為喺對上之前一季呢，咁喺其中一場嘅比賽直播嘅時候呢，美國嘅其中一個評述啦，前紐約人嘅教練 Jeff and Gundy 曾經試過喺一場可能比較上沉悶啲嘅比賽當中講話啊，佢喺賣廣告，美國賣廣告嘅時候，佢又講啦 ，NBA TV 嚟緊做咩咩咩邊幾場嘅 ESPN， 佢話喺 NBA TV 睇完之後，佢講一句。點解 NBTV 出親嚟啲 matchup 都係咁冇吸引力嘅呢？ 我 agree 喎呢樣嘢。 會㗎，佢直嘅，因為佢講得好直嘅呢啲。 係啊。 點解會佢揀啲？即係佢唔係特別，佢好仔細咁講，佢淨係講話點解會揀？係咪真係代表？係咪真係話嗰啲叫做headline 嘅球隊就唔會喺 NBTV 出現呢？我唔知道，因為佢咁樣出。而直到今季開始呢，嘩 NBA TV 都係仲嗰啲戲碼係吸引過以前好多嘅。 係係係。 呢樣當然唔係因為為咗我哋公司賣廣告，但呢樣係我覺得嘩真係對於我哋喺635台有陣時揀波都仲困難咗㗎。博士有時都頭痕㗎。嘩嗰邊人哋678台。 嗰陣 嘩佢哋嗰邊都揀咗最用最勁㗎啦。咁點樣我哋唔可以重疊㗎嘛，為咗觀眾嘅利益著想，所以我哋要揀第二場啦。 即係如果其實你哋係可以揀同一場嘅，如果要 我哋會避免，因為呢個係同時間，因為你同時間講，我唔係需要，因為多聲道你可以隨時聽英文聽中文噶嘛，咁冇理由要你俾咗錢兩個頻道同時間睇同一場波，咁我都係希望俾到最大嘅利益球迷噶嘛，咁所以就係、是、如果佢 MATV 揀咗嘅同日，我哋盡量都唔會去揀，去揀翻同一場波，咁等大家有其他。睇一睇下囉，係咪，即係雖然都會有香港好多球迷都有時會可能會反映話啊、哎、我要想睇乜要想睇乜、到而家啦開始又都有好多人話唔好再睇湖人啦，唔好再睇紐約人啦嗰啲咁樣某啲嘅球迷嘅啫吓，都仲有好多擁躉喺度咁，但係觀眾嘅意見咁我哋又接收啦，咁亦都希望會有時多元化啲去大家去睇囉，去睇波，咁所以就以球迷利益為先啦，都係係呀，所以亦都係每一年每一年我哋都喺度改進緊、由當時話哎呀嘩我要睇返自選即時重溫，嘩每一日就冇，如果唔係喎而家全檔量開始個技術又開始發展得越嚟越好啦，咁我哋全檔量又開始大啲啦，咁大家又開心啲囉，又係 可以留成個禮拜好似都有， 係啊係啊，咁所以呢樣係幾好嘅，而家方便啲囉，作為球迷就你話好似我哋嗰啲真係無時無刻都成日要睇咁呢 pass 一定要㗎啦，係啦、都係得閒無事，有其他嗰啲你真係其他 network 都未必搵得到㗎嘛，有啲 係啊係啊係啊， 咁呢個係籃球迷多數都會做嘅。 最後呢其實想問喂你而家譬如打數呢就拍幾個拍檔啊，最係咪拍得最多其實都係阿博士呢，但其實你自己分配呢係我、平均地喂我、每個月每人一定有三四次嘅，定係其實係咁啱得咁巧你自己夾啊，定係個編導啊，定係導演要求嘅呢， 呢啲係公司有專門嘅同事去幫手去做編監嘅，咁、當然啦，你話如果在於球迷嘅福祉嚟講，咁最好就每日都係博士加自演啦，係咪係咪，即係呢個就最好㗎啦，係咪 Peter 加埋取上，咁但係當然咁 阿徐老師都我鍾意聽你講㗎喎， 唔係咁，但係徐老師都仲要做其他嘅嘢㗎嘛，有陣時 Peter 都仲要做其他嘅項目㗎嘛，有陣時佢可能要至少涉足下高爾夫球啊其他活動，咁所以變咗我又可以來唔來我咪又涉下入去又做下囉，咁而家固有由我哋上一季本身五個嘅評述，今年固定嘅班底四個，咁變咗就大家互相配搭囉，咁但係話四個裏面因為 除咗阿徐老師啦，除咗阿 Peter 啦，我啦，同埋阿貝可宏阿 Kelvin 啦，咁但係因為大家應該如果睇英超都知 Kelvin 佢仲要兼顧埋英超， 佢好少 加上佢自己本身係評述員以外嗰個身份。嚇佢亦都要擔任一間球會嘅 CEO 嘅時候，佢又有好多嘢。咁其實佢，我覺得佢好犀利㗎啦，已經。你諗下東季奧運，大家又聽到佢，佢係一個可以話係一個我哋嗰啲 fanatic， 即係佢係真係好中意運動嘅人嚟嘅。佢係咁，所以佢又哇，度度都佢又唔係介意個時間休息精神，佢又參與到就得㗎啦。咁所以喺籃球方面，佢都仲想參，咪盡量去。 即係佢可以嚟嘅都嚟， 可以盡量每個禮拜最少得一場啦，起碼都盡量可以安排到俾阿 Ken。咁其他嘅時間咪大家去配合咯，配合翻大家公司工作安排咯。 因為我就聽你三個比較主要啲。 佢哋兩個比較主要啲，我係遊走緊啫。 遊走緊，因為打數你係啊，就答佢阿徐家樂或者係阿 Peter 咁樣去配搭嘅。喂，其實你有冇話即係點講咧？唔好太過陰你，俾我氹你，喂，你中意拍邊個咁樣？ 我會跳落去咧。 即係其實同唔同人拍檔，其實你覺得有啲即係會都有個化學作用嘅。其實你自己睇到喂，你譬如同邊個拍咧，有啲乜嘢覺得會嘅好處係帶咗俾啲觀眾嘅咧？ 我覺得係我好應該我喺入咗行呢十幾年都好彩。不同時段有不同一啲好資深喺呢行好資深嘅人，由當時喺加拿大林家華、潘忠明、陳世航、陳尚來去到返到嚟香港，咁你除咗見到鍾志剛啦，有機會跟到伍生伍方明，即係我覺得你阿叔林仗義都有跟過，我冇同佢一齊講波。當時佢係幕前，我就做幕後啦。嗰陣時係，因為嗰陣時係我係淨係做幕後幫手，即係揾資料啊嗰啲嘢。當時阿伍生同埋阿叔仲要錄一個特別嘅節目㗎嘛，世界盃嘅時候。當時就係要譬如伍生要 fax 啲稿翻去，喺佢未翻嚟錄音之前，我哋幫佢搞掂好曬啲稿，要點？因為佢哋嗰啲節目啊，所有嗰啲嘢，我哋要睇好曬。佢要譬如阿叔要有啲咩喺資料上面嘅，我哋就。當時我哋嗰個記者嘅身份就變咗係幕後啲，咁到後屘而家其實我覺得講真，你能夠同到阿博士同埋阿徐 Sir 兩個一齊可以拍檔到，已經我覺得你冇唔會話特別中意邊個都好嘅，都開心，因為不停不斷我都係喺度有咁嘅機會，難得去學嘢，係啊。同一啲即係同一啲咁有資歷嘅人一齊合作，你係會好享受嘅。因為佢哋學到嘅嘢同，因為我唔係本行，咁所以我係因為我對嗰個籃球嘅熱情、嗰個興趣、嗰個熱誠、佢運動嘅熱誠，咁所以先至去入咗呢一行去做。咁對於唔識嘅嘢，你見到學識咗，你就會哇好開心，我又識多樣嘢咯，識得睇咯，揾個辦法點樣去揾到嗰樣睇嗰樣嘢嘅樂趣。所以變咗而家跟住阿 Peter 同埋跟住阿徐 Sir 兩個就係唔同嘅風格，亦都喺唔同嘅身上面去，佢哋兩個唔同身上面去學到好多。哇！點解佢哋能夠做咁多年喺呢個行業嗰個地位咁高，就係有佢哋嗰個原因咯。係啊，咁要學咯，即使話好多，譬如我上一季喺上個幾季有一齊合作過嘅阿丹尼爾、陳欣能，都係我又係喺呢個行業，我都係好成功嘅。阿貝可宏，你唔好話就算我哋同齡都好，但係真係一個咁多範數嘅人去做做到咁多嘅事，我都覺得佢成日都覺得佢使乜瞓㗎？佢有份嘅佢，但係佢真係佢好充實嘅啲嘢，同埋有舊年有機會，譬如上到大陸嘅平台度去做嘢，特別係廣東省啦，咁有其實我試過喺廣東體育台同個何輝一齊過，係㗎，如果大家有機會去 唔係講足球。 讲篮球， 讲篮球， 我有讲足球系喺加拿大啫。当时我做世界杯，做欧洲国家杯有，但系我啲啊，梗系因为我又唔系足球人啦，所以我当然系唔可以讲得上话我讲啦，我陪大家睇啫。太多专业嘅人士喺香港，咁所以系咯，我觉得呢样嘢系几好。你会睇住佢，你会希望尝试唔好太过投入，净系挂住听佢讲嘢咯。 系 噶，你不论同博士又好，你同阿徐 Sir 都好，都会噶。你觉得你讲得咁，边有就有得你讲，你变咗个球迷喺侧边听咯。咁但系开始慢慢，佢哋两个亦都会俾到啲嘢去教到你，话俾你听。 原來要咁樣樣做，要咁樣做就可以咁。 嗯 嗯， 你一路去享受咯，就係喺而家呢一行做緊，做講 NBA 又好，出面去幫NBA 去主持其他嘅比賽活動咩都好，就係嗰樣嘢你好會享受嘅，係啊。但係享受之餘，你又要自己唔好分神咯。 系 啊，因为试过嘅分神，一个上啱啱对上前排，有个难得嘅机会去澳门帮某酒店去主持一个活动，当时啊万人迷， 系 碧咸，真系我开始发觉，点解人哋话睇住梁朝伟演戏你会着迷嗰样嘢，唔系话因为佢特别靓仔，但系佢嗰种亲切嘅态度系令到你望住佢听佢讲嘢嘅时候，因为我做主持翻译噶嘛。真係試過，我第一次係望住佢，望住佢隻眼，跟住你講話，你會發覺聽唔到嘢，跟住 突然間 放一放神啫。喂，唔好太投入落去，就係去欣賞一樣嘢先。即係你會咯，即係因為你覺得第一個朋友傾緊唔係做緊活動，唔係活動，你望翻佢個台下邊幾千個海外中外嘅傳媒喺度。 我第一次從一個男性嘅口中對碧咸有一個咁嘅。 即系俾佢电晕咗啦， 唔系电，即系唔系我觉得话，因为佢好靓仔，而系因为嗰种亲切感，因为你永远都系由球迷同球星嗰个中间嗰个位置有几远嘅，系啦。当佢越拉得同你近嘅时候，唔系你行得有几近咯，而系你会发觉好似我哋两个自己倾偈啊嘛，你唔需要太多咁，但系我同你倾偈，我用英文啫，但我听完你讲英文，我要 翻译嘅。 主持最紧要嗰样嘢就系，即系主持活动你要翻译翻中文俾人哋听啊嘛，人哋都听得明噶嘛，你翻译。到嘅话，咁你就知道，哇！佢讲嘅同你讲嘅差咁远嘅，咁啊，梗系知有问题出现啦。咁所以你又要做翻嗰样嘢咯。咁所以试过最近呢一个状况就系、是，哇！真系，即系佢令你感觉到嗰个亲切度系，即系等于好似有阵时我同阿 Kobe 做活动嘅一样，都系，佢一高啊嘛，六尺六。我虽然话六尺本身喺香港唔算矮啫，但系真系佢侧边，佢系真系佢啊，杜威豪嗰啲，佢真系可以搵我膊头晾手噶嘛，系啊，佢。即係去到呢啲位嘅時候，當你發覺你主持你同佢哋熟係一件好事，因為佢哋都係普通人。 嗯， 但同時間你又會覺得，咦，你會好容易忘記咗，喂，你現場仲有啲觀眾要需要顧及嘅，呢個又係可能係喺另外一個比較搞笑啲嘅地方咯。會㗎，真係唔係話真係因為佢靚仔，我唔係佢唔靚仔，即係一個哇，呢個世紀好男人真係。 即係我話原來碧咸魅力係咁犀利㗎， 係好犀利㗎， 可以去到 瘋狂啊， 去到咁樣嘅。好喂，嗱工作我即係講到九成啦已經。最後咧想分享一下咧就係、是。因為我知啦，阿斌啦，你啦，咁啊，仲有一班即係傳媒嘅朋友啦，你有隊波噶嘛？係就咁兼且就我 friend 阿李嘉耀咧，就幫你哋即係叫做帶住你隊波嘅。 嗯， 喂，其實因為我知道你一陣都會去打波，其實喂，你平日係咪都打好多波噶？都係 我而家打，我個心想打多 多過 我落去打，係好想嘅， 係 因為始終。都係曾經大家都應該會有經歷過波痴嘅年代啦，就係痴到係真係痴咗線噶嘛。以前喺學校，我記得當年我喺香港讀可豐喺葵涌，講到喺城門水塘樓下，晏晝 lunch 嘅時間，佢係要走好長嘅樓梯落到梨木樹先有飯食嘅。 嗯， 我哋可以能夠為咗最快嘅時間趕翻上去打波，嗰少少嘅時間， 少少嘅係啊， 用十分鐘衝落去下面食完佢哋最快個快餐，再上翻嚟，可以霸到個場去打，跟住你對皮鞋可以補過無數咁多次，補完底再補底，嗰陣時唔係話哇，我買對波鞋去換皮鞋都打㗎啦嘛，冬天嘅時候， 只有個波啊， 你會見到喺個隊嘅後面有啲你自己嘅同學朋友，包括當年我自己，哇，好似插咗支香咁㗎喎，冬天早會嘅時候幾個操場，哇，後面突然間好似上咗升仙咁樣，個頭冒煙， 係啊係，我試過。 但係當年就係因為好多呢啲嘅波痴嘅年代，令到自己喺個身體上面都其實都傷咗唔少嘅組織嘅，咁啊，所以到而家啦，新陳代謝開始緩慢嘅時候，就開始感受到啦，咁所以變咗想打嘅，咁所以亦都因為呢個原因先至會引致阿斌啊，包括阿伍家謙啊，我哋一班我哋啲體育記者朋友咁啊，最近就多得Nike sponsor 啦，咁我哋去支持我哋去組織咗呢一隊波，咁其實。成軍冇幾耐，就成軍咗三個零月，到係舊年年尾先開始。 係係係。 因為我哋其實最大嘅問題，除咗係因為我哋年紀開始老邁啦，咁體能開始下降咗好耐啦，咁嘅時候，加上而家香港我發覺原來越嚟越多後生仔係未成年已經打到好似成年人咁啦，包括身形啦，咁所以我哋主要最大嘅問題係我哋因為做體育傳媒工作嘅時間好飄忽， 係啊， 好難夾到成隊齊人去打波，咁、所以就話今次好在係多得 Nike sponsor 去同埋我哋呢一班咁熱血嘅朋友去組織呢一隊，就係去揾埋李家耀去幫手去教波，因為大家以前真係唯唯唯自己打自己教埋咁滯㗎啦，大家咁，但係當你一隊波十個球員就變咗十個教練出嚟㗎啦嘛，咁以前都仲話可以燒老本，我啲青春無敵， 係啊，即係單打獨鬥都仲得嘅 時候，你更加青春嘅時候，你就要真係去練啦。咁所以我哋就即係其實呢三個月嚟，可能我哋一個月頂籠真係夾得到時間，可能練兩次，而我哋最近報咗 Hong Kong Kicks 有個 league 啦， 係啊， 係啦，去參加。咁變咗最近打咗三個聯賽，咁都係輸咗贏少嘅，咁但係其實成軍咁短時間，咁我覺得開心嘅，同一班體育記者嘅朋友去，因為大家都有嗰個 passion， 大家都有共同話題，大家都因為鍾意籃球所以先至喂點解咁忙都重要，即係你諗下你每一晚喺晚間新聞你會幾多時間，不論你睇無線見到伍家謙，你睇有線見到陳漢威，喂但係你成日都見到佢哋嘅喎，邊度仲有咁多時間同佢打波呢？佢就要喺佢最忙嘅時間度挖出嚟， 仲挖多啲時間。 係啦，你咁話有陣時阿斌，哇！由朝到晚都仲要做報紙嗰、那個嗰、那個工作量咁 heavy。咁你會見到我哋隊，譬如話阿劉俊光亦都喺度啦，係啊。咁有好多嘅，不論係文字或者媒體、電視媒體、見樣嘅視像媒體，好難得嘅。真係大家去做一隊，有人喺後面去支持我哋，俾我哋真係去，我哋成日都真係俾個教練去督你啦。係啊，做體能好難㗎嘛，加上我哋而家我又咁沉重啦，我比較穩重嘅一個男人，咁裏邊 你打唔同位置可以。 係啦，咁所以係啊。 因為我覺得係即係要賺一賺嘅，我就喂你哋，尤其是你哋嗰行啦嚇，尤其是佢哋。哇！嗰、那個工作時間仲唔定咧，你哋仲揾到啲即係仲有心啊！我走埋一齊去練波啊，去比賽啊！即係你除非啲對籃球，起碼一定好有熱誠先得啦。 呢個肯定嘅，咁我哋起碼我哋隊裏邊仲有阿喬老大啦，有喬正夫喺度，咁所以好多佢哋有心係時間要個湊合，咁啊難得可以大家湊到時間啊！比賽，因為以前我哋代表香港體育記者協會出去打嘅時候，我哋出曬名㗎啦， 出曬名 去到總決賽隨時唔夠人 㗎，出咗咩唔夠人？ 因為我哋有陣時排嗰個賽期咁啱咁好彩，就撞澳門賽車，咁點呢？你知道就係我哋仲要係我哋分得好雲㗎嘛，每個媒體都有一個， 係啊， 即係話一係唔走。一走就成班一齊走，係啊，咁啊電視嗰大走曬啦，剩翻文字嗰大，咁你會嘅真係地裝，我哋試過有一年佢哋攞中獎，真係地裝咁打五個六個，你冇計喎，真係喐唔到啊！咁所以嗰陣時就係我哋體育記者出去比賽好難，有陣時哇多過十個我哋已經好開心㗎啦，因為有得換。呢、这個係我哋嘅難處，但係我亦都好享受去把握呢啲機會去打波咯。係、啊，因為而家都仲唔打嘅話，真係再等到再講，真係到時真係四張幾嘅時候就得把口嘅啫。 慘、啊！但係我覺得即係要讚揚下你嘅熱血咯，就係、是、對籃球，我哋好成日都係成日話想打都係。又湊唔夠人，一陣又冇時間打啫，都係。 香港我哋嘅節目都成日講話要打， 我哋成日打波。 香港我覺得係好幸運嘅，我喺加拿大，如果朋友的神都喺加拿大住過，就知道你要去某啲地方，除非你真係住喺 Metro Town， 住喺市中心，好方便好就近，你可以坐到公共交通工具。如果唔係，你真係可能要揸車要成。但喺香港講真，譬如話喺你喺好多地方，哇！突然間窄窄地都有個場喺度嘅， 係 啊， 就算標準都有個框喺度，俾你試下波。 係咯，起碼你要想試下。波都仲有呢啲咁嘅地方去俾你做到，其實就真係 有心唔怕遲嘅，係啊，買個籃球係咯，好似以前咁啊嘛，現踢波都係咁啊，揾到嗰啲咁嘅紅白藍網袋咁袋住，咁帶住咯，係咪？帶住隨時啊 ，anytime 帶定對波鞋，你見到邊個，你知道嗰、那個、哎、我主場啊，就鏟到去射下波冇壞㗎，係咪？又唔係真係個個場都要鬥波嘅，係咪？有啲場你可以射下波嘅 ，OK 嘅，誒唔好俾自己呢一樣嘢消失咗，係啊，因為真係講下講下習慣咗，就淨掛住講就嘥咗啲時間，咁落去射下咯，射下波都好㗎，冇壞。 是絕對是一個不是即不是一個職業籃球員講的一個非常之好的心聲，就是我希望大家沒有時間都好啦，好像我這樣即我都跛手跛腳的啦，但都得閒都攞個波出去射下打下，因為那個開心啊，那份感覺呢真的買不到的，平時賺錢都。 當你一打開的時候，你就會開始發覺一個人射波有一個人射波的樂趣，但是同時間都是咦喂喂，得唔得閒啊？你又開始楞你，你又開始你自己啟動去揾你啲 friend。呢亦都係我哋啲隊友好多阿斌啊、阿喬老大啊、喬正夫佢哋嗰啲好多都係佢哋嗰啲花墟打開波噶嘛，日有人噶咁啊！你知道喺某啲場一定有啲人喺度嘅，咁耐打咯，係咯。既然有咁嘅資源，唔好嘥咗，喂，總好過到時我哋到時有新咧。哇！嗰、那個場又冇咗，嗰、那個場又冇咗啦，咁樣就咁啊，可惜啦。 唔好講啦，咁我一於咧，而家我今日其實著曬裝備啊，甩完錄完呢個節目咧，我諗住都要去射下波啊，打下波噶啦。咁今日真係好多謝阿勤咧，上嚟我哋呢個節目嗰度咧，又同我哋分享咗咁多嘢。咁、我唔知啊，我希望有機會第日咧，即係咁啱經過有時間咧，又上嚟同我哋傾下偈啊， 講下波啦，都係講波就冇時停噶啦呢啲。 係你 anytime 歡迎你上嚟，你話俾我聽啊，咁啊。今日呢嘅訪問呢就到呢度啦，咁我好多謝阿勤啊，再 多謝你哋，多謝你哋 ,okay, 多謝你哋真係。 好啦，咁我哋再見啦。 好。好。 有嘢同我哋講，記得加入藍天雪地 @ Ragazine Facebook Group 留言啦。